大家晚上好，我是戴毅 ，Hello， 也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资深嘉宾， 对，唯一的资深在这里， 教育从业者， 好，欢迎一下 LC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Hello， 再次欢迎一下来自金宝贝的 LC。 对，又隔了一周没有来了哈，也欢迎我们所有金宝贝的粉丝们，欢迎我们节目的粉丝们。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要聊的特别的高大上，我们要带领各位辣妈酷爸们走进艺术的殿堂，走进艺术的世界。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做好准备了，就是说完之后 突然 感觉此处应该有那个 BGM， 就啦啦啦啦啦， 最起码是一首感觉很怎么很柔美 的 音乐， 就是 的，对， 或者轻音乐之类的，不应该是这种欢快的中二的风格，对不对？ 就一下子让我觉得，因为艺术的殿堂这四个字确实很大气，但是会让人一下子摸不到头脑从哪里开始。 对，包括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可能你对于各种什么画展啊、展览啊之类的，你就会觉得说啊，我看不懂。 对， 但是也有那种情况发生，就是如果不告诉你作者是谁，以及不标那个价格，拍卖的价格的话， 往往会露怯，是不是？ 不，你是会发现，就是有一些非常作者的年纪很小的那样的作品和大师的作品， 放在一起， 你是区分不出来的。如果没有那个 logo， 或者说没有那个标签的话，甚至你可以说，真正能够成为大师，他的世界，他的艺术世界，可能是一直保持着 童真状态， 孩子的那个状态的。所以，那用这样的事情来对比一下的话，也许我们就可以说，每一个孩子其实他天生就是一个大师。 哎，这个说法我觉得让很多家长心花怒放，而且也会越来越多的让家长觉得，哎，我应该从小特别小的时候就注意去保护孩子这样一种就有创造力的状态，并且把这个状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它放大一下，留一个纪念，然后也许为他以后成为一个不一定是大师啊，但是从事跟艺术相关的工作和职业有一个很好的铺垫。 我觉得戴毅已经很有想法了，他已经会有保护这个词儿了。 对，我刚才就是要说这个， 是是 咱们俩想到一起了。 对，因为很多家长还停留在他画这什么东西， 对， 完全看不懂，这什么呀？这是扔了，以至于若干年之后，可能孩子已经成年了，你再回想起啊，那个时候孩子的一些作品，我为什么就没有留下来一点呢？ 是啊， 或者说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读懂他？ 我跟你讲，说到这个方面，我就觉得我当时在小，我不算很小，小学了，小学毕业，应该已经大概十几岁了。我当时画了一幅特别丑的图片，被我的同学保留下来。他说：“好，将来这个图片我会将来等你，比如有一天发达的时候，我要找你回来签名。”后来若干年之后，他把那个 找你签名了， 没有，他给我看一下，那个纸已经烂到不行了。你想，我们当年是20年前的纸， 这是真爱，我觉得。 我 觉得也是，他是因为这样，因为他很有这个想法，他只是跟家长随口说了一句，他的妈妈或者他的奶奶，很有想法。把他认为当年他说过那些很有保留值的价保留价值的东西都给他放在了一个抽屉里面，然后给收起来。其实并不是他，而是他的家人还有这个保护的欲望和想法， 真的很好。 所以等他拿来跟我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当时这照片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就觉得啊，那一瞬间就觉得好像不找到真爱吧，就是找到了自己童年那种创造力的灵感来源。 那张图还能找到吗？在聊天记录里面翻一翻， 好像已经 展示一下。 我努力待会儿找一下哈。 啊，真的想看。 总之 特别丑，我跟你讲，其实图片画的非常之丑。 一会儿让 LC 给你解读一下，成年人世界当中认为这什么东西，这好丑，那都不叫事儿， 是吗？ 是因为我们不懂艺术。 你们见过鱼只有一杠、两杠、三杠？ 见过呀。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你作为辣妈酷爸，你现在也正处在一个看不懂你的孩子的涂鸦或者说是作品的阶段的话，也欢迎你们随时把你们孩子作品发给我们，让 LC 帮你们解读一下。重点是教你怎么去认识孩子的世界，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去保护他那个童真， 这个很有意思， 保护他那个大师的气质。 就通过孩子的一些作品和内容，然后 LC 如果适当的给解读一下之后，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孩子想些什么。这个其实对我们大人来说太有意思了， 非常重要， 就像开启了一个神秘世界一样。 是的，好吧，大家赶紧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跟我们保持联络。先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在潮流风向标当中，一起来看一看最近辣妈酷爸们都在担心或者是关注什么样的母婴资讯。 在潮流风向飙当中要跟各位分享到的一些育儿的资讯呢，可能对我自己来说有点小私心，但是也是我最近了解下来我身边的很多爸妈姑爸们都在操心的一件事情。 嗯哼， 就是最近因为换季嘛， 嗯， 从春天正式进入到夏天， 嗯， 然后像北方这样的一些城市呢，天气就一直持续的不是特别好， 是的， 包括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影响， 嗯， 所以身边生病的孩子非常的多， 嗯， 而且有一大部分都是中招了呼吸道的这样一个病状一个症状， 嗯，没错， 有咳嗽啊，有这个嗓子发炎的，然后呢最多的表现出来就是发烧， 嗯， 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一讲到孩子发烧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有时候拉肚子他也会反映在发烧上， 嗯， 就你身体有任何的一些炎症都有可能会通过发烧这样一个状况来体现出来。 嗯哼， 那我们通常会跟辣妈姑爸们说孩子发烧不要着急带去医院， 嗯， 因为医院有很多很多的病原体 容易交叉感染， 对，嗯，可是孩子发烧虽然你跟别人说啊，淡定淡定没关系， 对对对对对，嗯， 可是一到自己身上来说绝对淡定不了， 焦虑焦虑。 所以到底孩子发烧到什么样的状况，你可以怎么样去处理，自己可以在家先做一些小的处理，这是我们今天在潮流风向标第一条资讯要分享给各位的，一起来看视频。 因为现在信息太多了，太强大了，那么你搜各种的，比如你搜发热关键词，它出一堆的处理方法，包括您发给我这个以后，我的汗都下来了，我怕所有的妈妈都看见这照这做可怎么办呀？我们说这个发热哈， 嗯， 那么现在最新的指南认为，实际上发烧一定不会烧坏脑子，它一定是在保护你。如果你把它退下去，他认为这个病原菌还在体内，他还是要用发烧来抑制它。这个是人体对于病原菌的侵袭的一个非常第一的免疫防护措施啊， 嗯。 那所以首先你先不要害怕发烧，对吧？啊，那么发烧它可以带来益处，但是它也可以带来不好的一方面，就是难受。如果大于39度的话，可能才有一定的风险。 嗯， 那么这个时候38.5度就有点过时了哈。 嗯， 大于40度，你可能才会要干预，嗯，因为它一定是不舒服了。那么被认为物理降温它对于退烧的效果是甚微的，就不是特别的明显， 嗯， 而且会造成孩子的不适感。 泡热水澡其实没有必要， 嗯，没有必要，因为它的收效甚微，可能让孩子更加的消耗。 泡脚也没有啥意义， 泡脚真的没有说让它退得更好的。 OK， 那如果冰敷呢，就是额头啊，什么 额头的面积其实非常小，还不如其实擦后背是可以的，用温毛巾去擦我们最大的这么一整块的一个体表面积， 嗯， 它真的是可以带走一些热量。 先说一下哈，通常因为这个视频里面也讲到了， 嗯， 现在很多的新晋辣妈已经知道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就是38.5度以下不要轻易的去用药。 对， 因为有时候像婴儿或者是幼儿，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抵抗得住那么大的一个用药量的， 嗯， 而且什么样的药可以给什么样的宝宝用，这也是有区分的，很严格的区分， 对， 需要有医嘱才行的， 嗯， 那刚才视频里面也教给大家了，如果孩子精神状态好的话，其实没有超过39度都可以不需要用药， 对， 嗯， 这是告诉大家说孩子是真的不会装病的，他如果真的非常不舒服了，那他精神状态一定不会好， 嗯， 当他开始打蔫了，那你就可以开始给他量一量体温， 嗯， 如果真的已经超过39度。且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的话，那就按照医嘱来用他这个身高体重和年龄适用的退烧药， 嗯， 像美林啊，像布洛芬啊这样的一些儿童用药， 嗯， 当然说到这个物理降温哈，以前还讲过用酒精擦拭身体， 对， 这个已经完全很早之前已经辟过谣了， 嗯， 酒精擦拭身体这是完全错误的， 嗯， 那还有市面上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流行那个贴那个， 哦，退烧贴， 退烧贴， 我们家孩子第一次贴退烧贴是在他2个月的时候， 嗯， 他第一次打5联那个针， 嗯， 打完以后反应很大， 嗯， 其实就是植入病菌，然后一下没有抗体就产生了发烧的反应， 嗯， 当时烧到了40多度， 哦，那还是挺担心的， 最怕就是发烧把孩子脑子烧坏了， 没错， 对， 嗯， 于是我就给他贴那个退烧贴，在去医院的路上贴那个退烧贴，你知道2个月的婴儿， 嗯， 额头就这么点大，那个退烧贴快把整个半个脸都贴掉了，你知道吧， 嗯， 我当时就在想 踢退烧踢这种感觉一定不怎么好受吧。 嗯， 我还去试了一下，就是总之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不是很喜欢。 嗯，对，我 你看到这 贴我就扎扎的那一种感觉， 它的凉 舒服，它的凉不是那种正常的那种冰冰凉的感觉， 化学的那一种， 对对对， 有点难受。 嗯， 对对对，所以到这一次我们家孩子最近正在忍受发烧的煎熬。 嗯， 他这一次是1岁快9个月吧。 嗯， 他已经有自主意识了。 嗯， 坚决不要贴退烧贴。 嗯， 你给我贴我就给你生气，你给我贴几次就给你生几次气，就你夸他好看也没有用。 已经到了一个不容易被轻易哄骗的年纪了。 对，所以在物理降温这方面，贴退烧贴，包括在额头冰敷这个，咱们以前惯用的这种老方法，其实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嗯， 包括泡热水澡啊，泡脚啊什么的， 嗯， 都收效甚微。 嗯， 所以怎么擦拭后背和前胸，皮表面积比较大。 嗯， 用跟体温接近的温水，不要用冰水，因为冰水刺激性太大了。 是的， 体温相近的温水去擦拭，然后让它去带走 一部分身体的 热量，包括嘎鸡窝也是可以的， 对，腋下也是可以的， 还有腹股沟这样的动脉的 骨 区，以及脖子这个地方都是可以多多擦拭。 等于说，基本上在这个季节的话，那如果说它确实这个身上的温度比较高一些，38度或者39度以下的时候，都可以用这种温水物理降温的方法来帮它带走一部分身体多余的热量。 而且多喝水也是一定的。 嗯， 就包括医生也会跟你说，即使你达到了用药的那个标准以后，你也需要持续的给孩子多喝水，因为退烧药的原理也是说帮你身体去出汗， 嗯， 代谢热量。 嗯， 但如果你体内水分不够的话，它也出不了汗。 哦， 嗯，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发烧确实还是以发汗带走热量作为一个原则的。 嗯 嗯，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了什么样的症状，如果你在家里面已经进行过这些处理了， 嗯， 依然还是不退，到什么样的状态必须要去医院了，也是辣妈伙伴们需要了解的。 对， 接下来这个视频就告诉你什么样的症状应该要去医院。 光说不吃药不行，那宝宝得怎么才能好？ 你说的 不吃药，我们做点啥？ 对，对，你说的特别好，这也是所有的家长问的。真的不吃药，那他怎么好啊？ 对啊。 那首先我们说他是可以自己好的啊，家长就变得非常担心，说那肺炎了怎么办呀？ 嗯， 那我一会儿烧起来怎么办呀？实际上，我们从来没说不管孩子，那怎么办？护理是第一位的，首先点他休息，你别又再带他去早教了，真的是有这样的。另外大家要记住，就是孩子一生病的时候，他的血清铁是自然降低的，是为什么呢？他不想多吃来让这个病原菌更加的活跃。 嗯， 所以他就好像饿着他一样，那么他的食欲是会自然而然下降。你们千万不要说再，我得赶紧多喂他一些，然后这个时候要多喝水啊，一定要多喝水。怎么才能判断孩子水够？他的尿量是充足的，跟平时一样甚至更多。那么为什么要水够呢？就是让他的呼吸道的分泌物特别好的排出来。 嗯， 怎么排出来？我又不会擤鼻涕，我又不会嗽痰。嗯，这个时候生理性海盐水鼻喷剂就非常好的，这是我到处去宣传的哈。 哦， 那么你帮他清理鼻腔，有时候他可能会吐出来，就是呕吐，你都不用害怕。你看他吐的是什么？哇，全是黏鼻涕，吐完了这孩子舒服的不得了啊。 嗯， 实际上这个都是你在护理他，你在干预啊，而不是非得靠吃药。 讲到了几个关键的症状。 对， 孩子首先食欲会下降， 对， 是一定的， 因为精神状态可能受到影响了。 就大人也会这样，生病了我就不想吃。当然像我这样的人，生病了依然食欲很好，属于小部分的啊。就孩子 那还是不到一定的病症的时候， 或者说很有毅力。 对， 对于吃就是坚韧， 有执念。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我意识清醒，对吃是有执念的。 但是孩子不一定会啊，孩子他就是一生病真的会食欲受到很大影响。 嗯， 所以你只要保证他充足的水，他就会比较舒服的把一些这个需要排出的毒素能够排出来。 嗯， 然后刚刚讲到孩子有可能会吐。 嗯， 就是你看着你喂他好不容易喂进去好多什么药啊， 嗯， 什么水啊， 一些吃的东西啊， 突然就吐出来了，而且孩子会被这样的自己无法控制的一些生理的状态会被吓到。 是， 吐完了以后看着自己的呕吐物吓哭了， 怎么了？ 我发生了什么？ 会这样哈？ 就是 你出来什么东西？ 对，就是打破了他上帝模式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 就自己无法控制自己了。那就告诉他没关系，吐完了你发现自己舒服了，有没有？ 嗯， 他会很舒服。对，这个时候都是没关系的。然后当他反复高烧，就是你做了所有我们教你的处理方式以后，依然还在反复高烧的时候，那这时候是可以去医院了。 嗯， 以及他如果咳的 非常的频繁，那就要怀疑他是不是会转肺炎。 对， 这个也是需要去医院去干预一下的。 其实刚才在这个视频当中，我关注的另外一个点，因为可能从我孩子现在这个月龄来说，他会提到说孩子一定要多喝水，保持一个是他的水分要充足，然后观察尿量是否跟往常一样。像我们家孩子就一个从出生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太爱喝水， 因为是母乳宝宝， 无论而且我现在母乳越来越少了，就哪怕一天可能一到两顿。一到两次的母乳量，我认为它的水量是完全不够的。 其实好像更多的母乳宝宝在母乳转混合喂养或者甚至到就是完全断奶那个阶段，喝水都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对， 因为他们不像配方奶宝宝，就是在喝配方奶的同时就要接受水，因为必须要去配方奶加水充足的水量才能保证他们不便秘。 嗯哼， 但是母乳宝宝在母乳阶段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母乳中大部分是水。 对， 所以这是你们需要去克服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通常会教母乳妈妈们晚一点给他喝带味儿的液体，比如说果汁儿。 一直 水果， 我一直谨记这一点，所以他现在水哪怕量我一直怀疑不够，但我一直忍着，就一直尽量再拖延一段时间，尽量不希望他太早接触到有味道的水。 对， 就是哪怕我换杯子，不停地给他换很可爱的杯子。 对， 什么鸭嘴杯，什么吸管杯， 去吸引他的注意力。 对，让他能试着愿意去叼一叼，然后咬一咬，没准在咬的过程当中喝了几口呢。 对， 对，我现在一直使用这种方法，所以希望能够在他产生便秘之前吧，能够多多的喝点水。 孩子没有那么容易便秘了，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讲过攒肚和便秘的区别是什么。 嗯， 就是区分的一个原则就是看他是不是有哭闹特别特别不舒服的症状。 嗯， 如果他没有，大人不要强加于他说你不喝水你这几天没拉屎了你这就是便秘了，就是没有。对，这又是往外扩延了一些。 对， 接下来因为在讲孩子生病的事情嘛，就家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些常备药。 嗯， 我想问问黛毅的家里面给宝宝准备了一些常备药了。 嗯，我备的药应该一个是真的有退热贴， 我觉得这是需要的。 对，备了点退热贴， 用不用得上再说。 对，然后又备了一点点类似于从就是可以从肛门的部位塞进去那种像子弹头一样的退烧的药。 哦，也我听说过哎，但我没见过。 叫退烧栓啊，这种叫退烧栓，当时也是托朋友带回来的。但是我觉得，因为第一，它因为全是外文字体嘛，所以我也很担心药量适不适合那么大的孩子。因为这一点，你确实药这个东西，药量多少，适合什么样？ 对， 而且国外体质的孩子跟国内的孩子的体重啊，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一直很谨慎，还没有用。另外呢，可能就是像你刚提到的美林。就这么几样，家里的药其实并不多，因为我很希望他是晚一点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就有备无患嘛。 对， 那接下来呢，明星妈妈玛雅叔也带来了自己为自己家两个宝宝准备的药箱，我们也来看一看在专家眼中哪些药是可以用，哪些药是不可以随便用的。 好， 大家往这边看啊，这个药箱的透明的里面内容挺丰富的，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是玛雅叔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他家宝宝的专属药箱。 然后其实这两个都是刚才我们在那个板子上看到的那两个药。 对， 就是退烧药， 退烧用的。 对，一个是对酰基酚，一个是布洛芬。 对，如果孩子不舒服的时候， 发烧 或者是发烧不舒服的，我会给他们吃，所以这是我的常备药。 对，实际上这个布洛芬的话，牙痛，孩子牙痛、耳痛都是可以用的。 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清凉的感觉，然后就是 什么时候用呢？ 比如说有一些咳喘的孩子， 对， 它可以让他觉得呼吸的非常舒畅， 就像那个清凉膏似的。 它只是为了让他更加舒服一些。 对对对，只是让 不是药。 然后这个也是感冒的时候，就是我说的，就是如果鼻子不通气儿，小孩睡不好。其实他全身上下都舒服，就是鼻子不舒服，我就会给他滴一点。 因为有的孩子鼻塞的话，他会直接影响睡眠，他根本睡不了。那么他睡不了，休息不好，他的抵抗力也会弱。这类的药吃口服，那是非常不提倡的哈。但是如果鼻塞的非常厉害，鼻喷一两天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长时间。长时间它会有一个叫反跳的作用，就是它会停药以后塞得会更厉害。 哦，那就是说到鼻子，那就是这个了。 哇，这个特别好， 这个是我最爱， 这也是喷鼻子的， 这个就是海盐水， 这海盐水啊，我们手放在这里。那么你是怎么给孩子喷的？ 我基本上是没什么方向， 对准鼻孔来喷就可以了。 如果我给有我的小病人第一次他从来没用过的话，我一定要帮他示范一下，因为妈妈有时候不敢啊，一个是不敢，一个是有时候喷的方法错误的话，孩子会疼得特别厉害，就再也不你也喷不进去了。那么实际上喷的时候，如果对着鼻翼是这样喷， 看 着对，往两侧一点，不要对着鼻中隔，因为会非常疼，而且鼻中隔非常脆弱，如果长时间的可能会有穿孔的危险。 天哪， 这个肯定就是啦，创可贴。 这是个 常备的，就是我在贴创可贴之前，如果小朋友摔跤了， 有一些杀菌作用的， 对， 尤其是在外边擦破皮，你可能要清洗以后用它来去稍微清创一下。 我就是他们一摔跤，我就反正拿出来，我就这样一喷， 是， 然后我就等他自己就哎慢慢慢慢没了就好了。 对，哎，说到创可贴哈，现在有一种那个液体创可贴在妈妈间还挺流行的。但是其实那个有一种有点刺鼻的那个味道，不知道那个给宝宝用可不可以？ 应该没有什么伤害啊， 是可以用的。 对， 这个是我儿子刚好这两天有点咳嗽。 儿子多大呢？ 儿子3岁。 三岁可能还好。实际上如果咳嗽的话，家长也是非常紧张的，尤其是慢性咳嗽。那么他们就想有一种药能够马上止咳，但是他们不知道其实咳嗽也是保护反射。那我们就是靠咳嗽把气道的这些分泌物啊病原菌给它咳出来，对吧？但是中枢镇咳剂的话，它把这个咳嗽反射它给抑制住了，而且这些也有可能造成非常不好的不良反应， 什么 甚至有的孩子过量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对于6岁以下的孩子可能是要慎用，但是2岁以下的孩子最好是禁用。 好吧，那这个反正等到6岁过期了，这个就先拜拜。 拜拜。 淘汰了一瓶啊，到目前为止只有一瓶被移出药箱了。这是什么呢？ 这个叫蒙脱石散。蒙脱石散的话，对于一些严重的腹泻的孩子，或者时间非常长的水泻的孩子，有一定的帮助。我个人呢，实际上如果孩子的腹泻在非常急性期的阶段，实际上它是很快能自己缓解的。因为如果是一些病毒的肠道病毒的感染，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轮状病毒啊、诺如病毒这些如果你用一些保护胃肠黏膜的这些药，它可能会延长它的病程。这就说明腹泻其实所有的症状我们都是在试图保护自己，你可能不需要止住它。你只有一个是， 而且 但是也不是禁忌的。 然后我就是如果这些药我都用了，我就觉得如果还不会好，我就 看医生， 上医院了，我就不会再去弄别的药了。 也不知道明星妈妈玛雅舒药箱里面的这些药有没有和你们是一样的。当然他还做得很不错，其中只有一个止咳药，2岁以下最好是不要用。总之呢，在用所有的药之前，一定最好还是要遵照医嘱，年纪越小的孩子越是这样。 对， 那我们第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先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关于孩子生病这个事情，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和分享一下。在结束这个时段之前，我们有一个口播要跟各位宣布一件潮流界的大事儿哈，错过这个内容可能要告别潮人圈哈。5月18号到20号2018 MTA 天末音乐节又要重返地球，这是一场混合了新潮音乐、跨界科技和前沿艺术的风向标式音乐节。听好阵容：李荣浩、李健、赵雷、毛不易、Tove Lo、Jew， 各类优秀音乐人罕见同框。 哇！ 即日起，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带你一起去沙漠里来当天外来客， 一定要关注哦！ 确认过声音，遇上对的人。 这世界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寻找不同反响的你。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询 yzcy.rbc.cn 或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

说干净以后才知道啊，我真的不适合。 草是不是这个形状的？ 张口，对对对， 特别像三毛的三根头发，是不是？ 我跟你讲，刚刚袁一说的就简直说到我的心坎里，因为我也是一个特别不会画画的人。 嗯， 刚刚我说德智体美劳，比如说跳舞会一点点，唱歌还可以， 嗯， 乐器也会一点点，唯独这个画画，嗯、简直拿着那根笔啊，说真话，然后手里边就肝颤，就很怕， 下笔 就。一个是无处下笔，完全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拿出这件五彩的蜡笔画出一个让自己惊心动魄的图片。 就但是后来在最近几年，我也发现原来不会画画画的不太好，其实也可以成名。比如说小猪佩奇的作者，你看把一个吹风机画成一只猪给全球 对 赶上了这个时代。 对， 但最起码说他的感觉还有一些线条感，对不对？ 是 他有故事性， 对 对对对， 他有人物的人设在。 对， 那是题外话哈、嗯。我们也来跟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爸妈伙伴们来说一下，如果你也正处在一个不太能够懂你家孩子作品的状态下的话、 嗯嗯、 也欢迎你们把孩子的大作发给我们，我们让 LC 帮你来解读一下，去理解孩子更多一些、 嗯嗯、 也可以帮助你去引导和激发孩子对于艺术的这样的一些感官。 嗯， 联络我们的方式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 嗯， 我们提前也征集了一些小朋友的作品、 嗯、 是吗？ 对，所以我们一一来解读一下这些作品都、嗯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好吧、 嗯、 我们通过图片的方式一起来跟大家感受一下、 嗯、 说不定有一些作品父母们会觉得说，哎，这跟我们家孩子作品还有点类似。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会有马修的。 哦， 待会儿 我确实还没有填在这个里面， 没有， 一会儿可以拿出来。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这是第一幅作品，一号作品， 这好像 X 光片。 哎， 真的 我觉得我现在是能读懂这些作品。 哎，来来来，你先说， 你先解读一下。 就是你看啊、 嗯、 这特别像池塘里面的花，就感觉很像大明湖畔。 嗯，是荷叶哈。 对，我觉得像荷叶，是莲、 嗯、 但同时又很像涟漪。 嗯哼，就是水滴波纹散开那个一个过程， 对 吧？ 对，然后它是一个黑白的世界。 嗯， 就我觉得就如果你把他这幅画挂在一个画展当中的话，你不会觉得有违和感， 是吧？ 我是觉得看起来像一条丝巾、嗯、就特别像一条黑白、 哦、 对，边框是蓝色，对，特别像一个丝巾。 哎， 这个丝巾如果说我会选择会买一条。 卖出去了， 卖出去了，对对对， 卖很好的。 对、 嗯、所以 LC 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幅画、 啊、其实刚才袁一跟戴毅说了两个非常就是有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一个是说它像那个荷叶，是吧、 嗯、 是因为什么让你感觉到它像荷叶的 图形？ 嗯，那个圆形的形状， 对、 哦、是吧？ 对， 好，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戴毅说有一个像水波在散开，又是哪个地方让你觉得它像水波散开呢？ 应该是它比较怎么说画应该是它整个这个大的轮廓在越来越浅，越来越淡、 嗯、 有一个深浅的一个区分。 嗯嗯嗯嗯嗯嗯，是的，就是一个是第一个我们注意到形状，它是一个偏向圆形的这样一种形状而堆叠而成的、 嗯、 就是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分析啊。首先这个圆形能猜到它是用什么作画方式做出来的吗？ 我也想问它是用什么画，又不是用手画，也不是用笔画， 对，它有一个工具， 海绵。 嗯，你说海绵，带引菜，发什么？不要限制你的想象力，使劲想。 屁股。哎，这你说的不要想象力。 这个答案真的非常接近 啊！真的吗？ 真的非常接近。 等会儿， 再回看一下， 不能输，不能输，等会儿。 能画 拳头， 拳头，嗯， 对吗？ 你看 揭晓吧， 不是这个地方啊，但是不对，拳头不是个形儿， 就拳头画的是脚丫子， 对， 就我们用拳头去画过脚丫子， 嗯，对，因为我们要注意，一个它的形状是成一个类似的圆形，第二，其实圆形上面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丝一丝的状态嘛。 对， 那一丝一丝的纹理的 是屁股的肌理。 Almost right。 但是但是这是在课上小朋友画的，直接那样就家长也不太会同意。但其实这个作画的工具很考究，它是用了一个圆形的皮球。 皮球， 对，从来没有想过吧。这个 多大的一个球？ 手就是我们成人大概就是手这么大 啊，小球是吧？ 对对对对对，大一点，就是我们成人就刚好就是两个手掌对着，然后手指能对手指。 等于小孩正好是可能拿的时候也会一个手或者两个手辅助性的， 他必须要两个 手、哦， 他必须得这样拖着 拖着他。 对对对， 然后拿球去蘸颜料，拿颜料再蘸在画板上。 对， 所以这幅画的画作的应运而生是老师给的，就是黑色的纸板， 对， 颜料只有白色一种。 对。因为这个是有一个主题的，就是刚才意识到黑白相间的色，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界的一个天气状态。 嗯， 是什么？ 就雷雨吗？ 雷雨。还有什么是白的？我们想想， 下雪 啊、哦，下雪啊、哦， 雪 到底啊、哦、是雪是吧？ 对，这一期的主题其实叫 snowball。 哦， 有没有点？印象在里面， 有了有了有了，就是这么一解读之后，家长就能够慢慢的靠近孩子当时作画的一种感受。 对， 所以差不多多大的孩子已经有雪这个概念，那比如说我们家这个不到两岁，他也不知道雪是什么，但他见过雪，但他已经不记得，肯定也对， 两岁 就得两岁以上， 对， 他能明白就是世间万物的各种一些状态， 对 天气的， 对， 而且不要小看这一个拿球的操作啊，我们成年人觉得很简单啊，就是抱起来站一下，然后再放到纸上拓印就好了。 不不不，成年人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 是的，是的。 成年人可能会做，比如说当他跟某一个人处于一种恋爱萌芽状态的时候，可能会干出一些小幼稚的事情。 这样的情况， 说吧，你干过什么幼稚的事情？恋爱期间， 没有，就我觉得恋爱期间过了，现在是夏天，春天的时候还可以。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 密。我现在会觉得小朋友，刚刚是 LC 说这个很复杂的过程，比如说他会拿这个球，然后他会思考我要把这个印。画印拓在哪里，对吧？然后会怎么去安排，会怎么蘸颜色， 对， 是蘸深点的颜色还是蘸浅一点的，是重一点蘸还是浅一点蘸，对吧？ 其实他这个过程中他在之前都没有预设的，他首先能把这个球稳稳的用双手抱住不掉下去就已经很难了， 就能画在自己的画纸里面就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很多孩子是这样的，他站一下他不会想象我再挪到纸上就会有印儿，他会把那个白的再朝向自己，他必须要看着那个白色，其实再用没有颜色那一面靠，说哎，然后抬起来怎么什么都没有啊。其实这是一个他在接触颜料之后，他是一个实验的过程，后来他才发现啊、哦，我应该站完了之后直接贴到纸上才能印在上面，然后之后才有了就是我要怎么布局。一般最开始都是很试验性的，后来发现哎，那边好像有点空白，有的孩子是喜欢都分散的圆，有的是堆叠在一起，所以这一个就是他的布局，他的选择。但是这个时候特别怕家长说一句话，你看那边还空着呢，你给盖满完了， 这幅画白画了，是吧？ 对，这 完全没有孩子的思维在里面。 空间啊，然后这幅画的比例啊，人家的构图完全就被成年人一句话破坏掉了。 那可是成年人现在经常会讲说留白，对不对？拍个照片都要留白， 对 啊，写个朋友圈的文字也要有部分留白。为什么要到孩子画画的时候给他占满？ 填满， 对、啊， 感觉好像这样很值的样子。 对，因为老师就是发了一张纸，如果你不给他涂满了，就觉得哎呀， 好像。 对，好像因为我们家孩子最近作画就处于留白一个状态，因为他我已经确定他不是左撇子，他做任何事情都还是右手会更习惯一些，包括扔东西左手也不太会扔，然后呢他开始去上金宝贝的艺术课以后，我就发现哎，为什么画纸上总是留着这么一大片空白呢？我有一次告诉他说，应该我给大家看一下哈，既然说到了他的画，有必要给大家看一下他第一幅作品，是让我觉得很满意的，对，是让我觉得很满意。 你看，还是 用词非常考究。 你看，这幅画， 哎，这个裱起来之后还是很有感觉的。我发现， LC， 你能评价一下这幅画，就是你能解读一下吗？它当时应该是 用了几个颜色，有淡淡的黄色，有浅绿色，还有深绿色。就是我从这个画面上看到，应该是这几个颜色。 这是三月份，也就是说是它是 两个月以前。 对，一岁八个月的时候，对， 这个绿应该是自己配出来的吧？ 对， 这是老师发的绿色和黄色两种颜料。 哦， 但是你知道，就是他可能会先用黄色，然后用手去画，然后又发了点绿色颜料，他就往上涂，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干预。 对， 就是他自己画的。 嗯，而且很好，他在感受色彩。你看他整个画面，他都集中在了就是中上部那个色块。 对， 那个色块是通过反复涂抹，然后颜色堆叠而成。而且你看，就是他黄色在外围，而中间其实出现的蓝色是他自就是 堆叠以后的效果， 对，形成的新的颜色。所以这一个对于这个颜色的探索是非常好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他然后之后的一些作品就出现了留白，就是只在某一个区域画，并且他喜欢一层一层的在画过的地方继续画。 嗯， 然后不画的地方就是不画， 对， 干干净净的保留它， 就是探索颜色，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上叠。 嗯， 然后他也想试验到底可以出一个什么样新奇的色彩。 嗯， 这个过程是很有意义的。 嗯，所以千万不要说空白地方，哎，宝贝，这边没有画，你把它画满哟。就这个是错误的， 嗯， 是不是？ 嗯， 家长不要废话， 嗯， 不要在上面瞎叨叨。 就可能不只是把那块填满这样的话是错误的，就任何去干预孩子的话，可能这个时候都是不太适合出现的。 对，你只需要在孩子创作的时候在旁边 鼓励 观察， 安 不要说话， 对， 只要观察他每一笔下笔是怎么样的。像刚才马修那个，就是有应该手指嘛，他是， 嗯， 他是用手涂抹吧，因为能看到就是。似乎都能听到他画画那种声音，就是刷刷的那种状态。对对，所以这幅画是很有动感的， 嗯， 能感受到他那个力道是从他的就是细小的，对，细小的那个边角那个线条可以看出来。 嗯嗯，那再回到我们刚才解说的第一幅画哈， 嗯， 就是这幅画画幅的右边有一些小圆点， 嗯， 非常非常小， 这个是用什么画出来的？ 皮球留下来的。 这个是孩子，然后再用那个皮球拓印之后，然后他觉得这个画面似乎还少一点东西， 嗯， 于是他用手指，他是无意间的啊， 嗯， 他无意间的手上蹭到那个白色颜料了， 嗯， 然后他碰到纸上，发现这样也可以完成拓印， 嗯， 所以这个无意识的动作最后变成了他有意识的一个对于画面的装饰。 明白， 嗯， 这个也是一种实验精神， 就是刚才那个边上那个小圆点，让人觉得说这幅画特别有意境。 嗯， 嗯， 就感觉像是 突出了中间那个 荷塘池边，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浮萍， 嗯， 中间是睡莲， 嗯， 旁边是浮萍， 嗯， 或者涟漪有大有小。 就我会觉得整个这个画的感觉的比例特别好，就是你会觉得它给人的视觉感受非常舒服。 嗯嗯， 虽然它是一个黑白色调的， 嗯， 但是就会觉得这个为什么看起来像条丝巾呢？ 这一款我觉得更适合放在Alexander McQueen 的店里。 哎呦， 对，瞬间就变得很高级，有没有？哎， 独立设计师都 是。哎，正好说到我们家马修的画， 嗯， 然后上次是用就是黄绿是第一次作品， 嗯， 然后之后再说到花儿这个主题的时候， 嗯， 就老师给了一些粉色系的 啊， 嗯，很夏天的，很色彩斑斓的颜料。 小男生会喜欢这样的颜色吗？ 会，小朋友很喜欢 鲜艳 的， 鲜艳的，嗯， 对，可以看一下脸上、手上， 嗯， 然后。 还好 画画的过程 还好他这个年纪没有出现当时嗯哼第一次画画时候那种窘迫快把他逼疯了，我就快把春丽做逼疯了，真的是。 对对 对， 对，然后这是他在抹颜料的过程当中观察自己手上的， 对啊， 然后你看画作上就会留下很多，我觉得这点我还挺喜欢的，就我觉得很像一些新锐的创作者，就是它不是把颜料涂得很均匀， 对， 嗯， 它会留下颜料的 深浅交替， 对，薄厚的程度， 有的地方很厚重，非常好看， 对对对， 嗯， 所以到时候等干了以后，它这个画就是有一些凹凸质感的 立体，对， 这种立体感是我喜欢的。 对对对， 然后你看它画的过程， 嗯， 好不容易，每次做画都要妈妈喜欢， 你看它会用手指头去戳那个颜料盘， 嗯， 然后戳出点， 哎，对，就是这样， 对， 嗯， 然后去研究这是怎么回事儿，好，对。然后以及最后这幅作品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这么谨慎， 就他只画这么一小块， 他的画也集中在了中上部， 嗯， 对，中上偏右的， 会不会因为这个纸的整个摆放的位置，中上部正好冲的是孩子的眼睛和脸这个部分？ 可是也有很多孩子全程是蹲下来的， 对， 是吧？ 对， 这就是神奇之处，每个孩子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嗯， 他今天就是想把我的笔触放在我画纸的比如右上角或者左上角左下都是有可能的， 嗯，所以那有没有那样的说法，说就是这个图画当中线条， 嗯， 还是图形， 嗯， 代表孩子某一块性格？ 之前就是有一部分说要通过孩子的画作判断他比如心理状态什么样子，但是这只是一个非常就是单一的 一种方式来就是解读孩子，其实不够完全，因为他画作跟他当时的心情、他的状态是完全有关系的。有一天有一天刮了五级风，然后那个妈妈下了车，抱着孩子也是来到艺术教室，那天刚好用羽毛画画，然后那天那个孩子所有画的画法都是那个羽毛在转圈， 就他看到那个风吹出来的状态了。 对他表达的是一种就是感觉。所以你也不能说这个孩子是狂躁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他可能表达的只是刚才一刹那间的印在他脑海里的一个感受。 明白。 对， 其实画家画的一些画也并不代表完全就是每一幅都是他个性体现，可能也更多的是跟他某一时刻的灵感有关系。 对， 所以孩子们正在处于逐渐形成自己风格的摸索状态下，他还没有固定的风格。或者说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就是上一秒钟发生了什么，可能下一秒钟最快速的表现就是这个东西。更多 上一秒可以卖到 Alexander McQueen， 下一秒也许是到 Hermes。 哎，但说到这个，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判断孩子情绪的，就是你看那个颜料的厚重状态。有的时候你像马修这样，有的孩子会拿手拍那个颜料，你可以从那个颜色的厚度，还有从纸张，有时候他会真的拍到漏那个纸，对， 那个颜料完全渗透了。 对，所以你 入木三分。 对，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当时他创作的时候一定情绪是非常高涨且兴奋的。就是只能点到这里，但是你说他是一个什么非常开朗的或者暴躁，这种就对，就不能过多的去解读这孩子的心理了， 不能过度解读。好，我们的二号作品上线了。这一幅我觉得都有水墨画的感觉了，虽然不是黑白，是彩色。 快把小图放大我们看一下。 啊，就一下就说到了这个 focus 是什么了。 就它是大海的主题吗？ 天哪， 你不要这样，我会骄傲的。好赖 也是带孩子上过几堂课的。 好赖对了，好赖不是色盲，好赖就是蓝色。蓝色除了天空，在大人眼里就是大海了。 对， 这就是大人思维的局限性啊。但是孩子也许心目当中蓝色可以代表很多。 对对对对。 而且啊，我们不只有蓝色，还有那种像果绿的颜色。 那绿色为什么说它是大 海？海草，海草。 对对对对，海草，海草。 等一下，要听一下。 这幅图。BGM 是配着这个， 一下子那条丝巾就进不了 Alexander McQueen 了。 就这个风格的色彩不是 Alexander McQueen 的风格，让我想 到 Che Guevara。 但是不够洛可可风。好吧，这是开玩笑哈。那个可以说一下这幅画当时诞生的一个背景。 诞生一个，首先我们从两块看。其实刚才袁一下说了这幅画的这个整体的 focus， 就是它聚焦的地方，让孩子去体验什么。这是一个就是滴水可以晕开的一种蜡笔。 哦， 其实就是要让他们感受到水颜色被晕开的那样的感觉。 就是水这个很神奇很魔力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图点开看细节，像这个部分一看就是一幅画，也许画完了以后水滴上去以后那个颜料晕染开的那种效果。 对， 就这张纸虽然不是宣纸，但是它的这个它是颜色被晕染开的那个效果很像是宣纸的感觉了。 对，硬卡纸 这一部分很像是咱们洗那个画笔，洗完以后没有洗干净，然后在画就画纸上做出来的效果。 孩子会非常喜欢这个过程，先是用那个可溶性蜡笔，然后在纸上。其实你看到这是一个一岁半到两岁之间，它的线条都是折线。 对， 就是还停留在就是它的线条相对来讲比较单一，就是只是你看这个折线 来回 是小臂在挥。 对， 是小臂在工作。然后他画了很多折线之后，然后再拿毛笔沾上一点水往上去滴、乐此不疲。他就觉得世界是非常神奇的。我们说艺术对于孩子来讲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让他认识世界，而你给他这些很多的体验，然后让他去认识世界的不同的东西的时候，会让他觉得好奇。那好奇其实是未来就是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对对，就我什么都有好奇心，然后我对这个世界的未来的东西未知的东西都是充满好奇的，然后他就有求知欲嘛。所以我们是尽量多的在两岁之前，让一岁半到两岁之间啊，让他体验更多的这些他没有见过的材质啊，然后这种新奇的现象。 所以我们这个时段先暂时只分析了两个孩子的画作、嗯、一个是2岁以上的，一个是1岁半左右的、 嗯、 就是他们用了不同的颜料、嗯、不同的作画的方式，不同的工具，去呈现出完全不一样风格的画作。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些能够便于父母去陪着孩子一起去探索这种色彩， 嗯， 这种所谓的艺术启蒙的一些好的方式、 嗯、 就假如说像戴一家孩子现在是8个月， 快9个月了， 9个月、 嗯嗯嗯、 他其实已经行动能力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控制力了， 嗯， 会要开始学走了吧， 没有 站起来， 爬还是不是太溜， 嗯嗯， 但是已经开始有想爬、 嗯、 这个就是靠自己爬来去找寻各种各样东西的这个欲望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够去接触一些像颜料啊蜡笔啊这样的东西、 哦、这个有一个原则，为什么说孩子1岁半开始，是因为他嗯，那时候 口欲期 刚刚过、 嗯嗯、 对，我们是一个通识的一个标准吧，大概是1岁半左右，所以那个时候让他在接触这些颜料啊或者画笔是比较安全一点的。 对， 但是在这个之前，比如他没有过口欲期，在家里可以做什么，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是一种艺术的滋养，比如你白色的盘子， 嗯， 拌沙拉的那个菜有不同种颜色、 嗯、 然后你通过配色其实是可以让孩子去看的、 哦、 其实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滋养他就是对于配色的认知、 嗯、 那以后就这个其实直接影响的就是你审美嘛， 对， 我搭衣服好不好看可能就跟我最初的就是颜色配搭我见的是否丰富 嗯 有关系。 哎，我现在在家里试着，就比如说有它有3个颜色的球，就上回袁一从金宝贝带回来的、 嗯、 紫色的、 嗯、 绿色的、蓝色的 啊、 嗯。然后我家里面还有一个浅的绿色的镂空的球， 嗯， 以及还有2个实心的红的和绿的， 嗯， 我就会没事让它经常归类，就是让它、 嗯嗯嗯， 你看你喜欢把这个放左边还是把那个放右边， 嗯， 就它可能每天早起会有那么1-2分钟会很喜欢玩这样的游戏， 嗯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在培养他对于颜色的一种感知， 嗯，对的。 你知道还可以怎么做？就是在马修1岁之前，我有玩过一个，我开始给他买颜料， 嗯， 颜料从3元素开始，红黄蓝嘛、 嗯，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颜色的认知， 嗯、 家里面会有那种密封的食品袋， 嗯， 就带一个封条的， 嗯， 我会把颜料挤进去。红色挤一条，黄色挤一条，蓝色挤一条， 嗯、 然后把口封上，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它有可能会误食颜料。 嗯嗯、 然后它不是在爬吗、 嗯？ 就是手是已经可以运动了。 嗯、 我说你可以自己去挤挤看，因为它里面是流动的嘛，那颜料。 嗯嗯嗯。 你会发现红色和黄色在一起，哦，它变成 橙 色， 橙 色 的， 绿色和黄色再变成蓝色，就慢慢的，最后那个颜料袋就混成了一种不知道什么样的颜色，但是。他在这个混的过程当中啊，他在看啊，这东西在流动，然后拼在一起以后，就会发生化学反应。这样一个绘本叫《小黄和小蓝》， 嗯， 里面讲的也是颜色的交融。 他会很喜欢那个过程， 对， 是吧？觉得好神奇。 在家里面试一下， 嗯， 对，也没有任何的风险。 好， 今天我们正在直播间哈，通过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教辣妈酷爸们怎么样去走进孩子的艺术世界、 嗯， 去引导和激发，去保护他那个童真的那样大胆的色彩的世界。 嗯， 各位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还有1个小时。时间有请 LCE 我们的资深的早教专家来解读一下我们身边孩子的一些涂鸦大作。 嗯， 各位也可以把你们孩子的作品及时的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来解读和分享一下。 好 好的， 稍事休息，在下一个整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你的声音在喧嚣都市里让电波绽放光芒。确认过声音，遇上对的人。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寻找不同反响的你。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询 yzcy.rbc.cn 或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欧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 LC。 今天正在引领我们的各位辣妈酷爸们走进宝宝的世界， 对， 要去好好的保护一下那些童真的时代，然后有可能的下一个艺术大家就来自于你的这个家庭， 对，没错， 对。 而且我觉得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是对于刚才我们说到对于颜色，对于颜色搭配， 品味吧，就 对对对对对， 在慢慢的有一个培养和提升的过程， 很多时候父母是把自己的一些意识强加于他，而殊不知也许。您老人家品味也没有很高、 啊、好谦虚好谦虚。我是听到之前我去到了一个美甲店，有一个小女孩，她经常给我们做指甲嘛，然后她说，哎，我们这有一个小女孩，就是她的妈妈在她孩子2岁的时候带孩子一起来，这个孩子现在已经4岁了，他已经知道每次我要自己怎么来搭配我的指甲和甲， 就有自己的想法， 对 颜色的， 对，他会选说，阿姨我要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然后我要怎么跳色。我听完之后觉得，我的天哪，孩子4岁，请问这个孩子14岁或者24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就前途不可限量。 所以你知道我们家虽然是男孩，但是我觉得男孩品味也非常的重要，这也关系到以后你下半辈子 的 幸福，找媳妇会长什么样子的，是吧？妈妈真是太操心。所以现在就是有机会，如果能去看一些就是发布会，或者是一些、 那也太早了吧，这太早了，我觉得有一点 品牌的一些 preview 的话，我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带着他，就是我觉得很多就不是说大牌他一定怎样，就他从布展， 对， 他展柜的那个设计， 对， 设计 的 眼， 是的是的是的， 视野的感受 就是不一样，因为他都是来自大家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多带孩子去，就是 window shopping 一下也可以，就是很多的一些概念一些想法都在生活当中是很好去捕捉到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孩子开始表现出对于绘画的兴趣的时候，家长 少逼逼，少在旁边去干预，因为你真的不懂他的世界。 嗯嗯，确实。 所以今天 LC 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去了解一下孩子们的作品背后都有哪些故事。 嗯，我们在前一个小时都看了两幅， 对， 这两幅图呢，确实让我们也开了眼界。一个是对于画。画当中的一些使用的道具， 嗯 啊，还有包括孩子们当时在创作画品的时候，他那种感受，确实让大家觉得好像哦，原来我们不太了解孩子以前作画时候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原来其实他描绘的是当时或者有可能是在前一阵子刚刚发生的一些心理状态， 对， 把它通过画画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对，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穿插到一幅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新鲜出炉的作品，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个辣妈代表哈，雅娇。她的孩子呢是1岁9个月多一点，大概是不到10个月的样子，应该是22个月左右。他们家孩子刚刚在就是几乎人手一个的那个磁性画板上画出了一幅作品，而且之前的那些都被他自己擦掉了，画完以后可能不满意吧，立即擦掉，没有保留。这一幅是他端详已久的，画完以后没有把它擦掉的。 孩子是吗？ 孩子，对。所以家长认为有必要发给我们节目组看一下，来鉴赏和品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跟随这个小视频看一看这幅画的诞生过程是什么样子的。来，当当当当，我们要看一下。哎，等一下，稍等，在这里。好。小胖手拿一支笔啊，非常的像回事儿，在这儿画 了好多个蝴蝶结，我去一下。 哎，这幅画的诞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很流畅， 我觉得很有逻辑耶。现在中间画，然后上面， 对，看它的顺序布局， 右上角、左上角，然后 左下角 再来一点。哎，右下角是用来署名的，可能是。 他画的是几个像小面条一样的感觉。 就他这幅画是以线条作为主要的一个布局，是吗？ 对对。他可以看到他的，你看，首先啊，要看这幅画，首先看我。 他一直在画的是 you and me 那个 and 的符号，哎，你不觉得吗？ 你们家长真的很容易，就是给他上纲上线。你看，发完这视频以后，他妈妈跟我讲说，哎呀，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逻辑，真的是看不懂。我们家孩子其实以来会写那个小写字母的 a， 可是我这会让他想给你写，但又不好好写。就画了一幅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说你为什么要随便给人家下指令？ 天哪！ 你这种孩子艺术， 对， 凭什么要让孩子给你写 A？ 他说你不知道，有一天他突然就写了一个 A 呀、啊，让我很惊喜。 那是撞上了， 然后就再也不写了。我说拜托，以后写 A 的机会有很多。 对呀、啊，对呀、啊，谁还不会写 A 呀、啊？ 真的，谁不会写 A 呀、啊？ 就是什么时候让大人不会写 A， 太牛了！ 对， 就让你曾经会写， 你 不记得。你 长大了以后交朋友，或者你交女朋友说，哎，亲爱的，我可是1岁8个月就会写 A 的人，你女朋友可能会说现在就分手，你这个智障。 这还拿出来炫，我不写 A， 对、啊、这有什么可显摆的？所以家长，你现在引以为豪的一些孩子的所谓给你的惊喜， 对， 其实真的在以后是不值一提的， 对， 反而不如你就事论事的好好来探索一下孩子今天给你创作出的这幅作品。 嗯， 还真的是这样，还蛮值得深思的一段话， 对吧？ 因为我们家人经常说，哎，你看看孩子会再见了。按你们话说，他将来会很会说再见。我跟你讲，我8个月就会再见。 所以刚才我们那位辣妈代表发来的孩子作品，最后他也给保留出这样的一幅，说是孩子比较满意的一幅作品。 哎，很好啊，感觉很干净的一幅。 我突然想给他上纲上线，我说这很像宇宙飞船。 哎，我也觉得像，或者像土星，然后土星周围还有一些 某一个星球 围绕的一些东西。 哦、这个真的很，就是我很想知道，就是他画画的一个顺序。你看，他其实有很，他这个整个画面都是由弧形的，就是 线条 组成的。你可以看到它应该是转着，就是它在画的时候是转着来画的。其实可以问问那个妈妈，她我在猜想啊，她是在从圆心就是往外 扩。 对，可以问一下他，他是怎么画的？ 那你看这个孩子画画的笔触，他就已经有自己的风格了。 对， 他喜欢画曲线，就是圈。 对，他最近是比较有成就的地方，是因为画圈是一个对一个闭合的形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线条、 啊、 就是最开始都是 画不满画不圆， 对 吗？对， 你看那个大臂，就是手怎么动的，第一个是刷，就是一大张纸就一条斜线、 嗯、 就说明是大臂一挥、 嗯、 刚才我们在看到那幅水晕开那个色彩是小臂挥动， 小臂在挥舞， 对，现在在看它这个圆形是需要那 是要大 手腕 越来越， 所以他的动作是越来越精细的。 嗯、 然后就想知道他的一个顺序。如果他是很小的圆，其实他发力的点已经到指尖的部位了。其实我们是看他就是这幅作品，然后再看他精细动作，所以这个是有一个递进的，他这个画法上。 其实如果试过这种磁性画板的家长应该都知道，就是这种磁性画板是很难把笔触画得很精细的。 对对对。 但是你只要那个笔碰到，它就会晕染出一小块来。 对。 所以你看在这幅画当中有不少的细节处理。 嗯。 其实能画到这么细微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的、 嗯、 是的。 他已经把握得很精准了。嗯、 对，尤其中间的那个黑色的色块是非常吸引人的。 尤其是我还想再看一遍。 很正宗 哎， 你发现 了。就是他这个小胖手拿着支笔在那儿画，我觉得太不容易，这么胖一小手画了这么精细的画。 特别像练签名，为什么我总觉得特别像练签名。 好吧，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插曲哈。嗯，我们的辣妈代表雅娇给我们发来自己家孩子的作品，但是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的来分享更多的小朋友们诞生的一些画作，来去了解一下他们内心深处对于这些画的一些想法。 嗯， 接下来这幅从整体的感觉来看，这个布局还挺特别的，因为它已经不是局限于一个矩形了，它是一个三角形 triangle。 、 我觉得这个首先它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就不太容易了，因为它的这个整个图纸 画幅不一样， 不是对称的了。 对， 它的方向感一定看着不是对称的，它怎么能够保证在画画还能够在中间，然后还能够照顾到一些边缘的感受？其实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而且在这个锐角三角形、锐角等边三角形的这个画纸上面，你能够清晰的感觉到它的画作是跟随这个金字塔形的画幅有变化的。 嗯，是的。 哇，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LC 露出了那种。 就是一种特别期待的 出师了的状态。 嗯， 对，然后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幅画吧。 对，这幅作品呢，就是相对来讲是年龄大一点的了，两岁到三岁之间的小朋友完成的。 哦、嗯， 然后这一部分小朋友他在艺术创作的时候，跟刚才那个一岁半不太一样了，他已经有了一些生活的经验了。 嗯、 两岁的孩子， 嗯， 然后这一幅作品其实也是有主题的，它是一个美食。 披萨吗？ 耶、 yeah. ！这是一牙披萨，看看 piece of pizza。对，所以就是很多小朋友在做这幅作品的时候，其实刚才从艺术的角度啊，刚才那个原因发现，它其实很好的把颜色都控制在这个三角形的区域里边。 对， 然后尤其是发现那个三个圆圈其实是沿着，感觉是它是沿着一条边在进行的拓印， 是 发现吧。然后两岁多的孩子其实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他想表达一些东西出来了。 嗯、 因为他之前有的吃过披萨、 嗯、 所以他在画的时候会想，红色的是什么呢？ 番茄酱 耶、yeah, 啊、 然后 黄色是芝士 耶、yeah, 还有 星星 点是肉， 蔬菜之类的， 蔬菜或者肉。 是，再想想是青椒的那个圈儿、 啊、 对， 天 哪， 这孩子一定得先吃过披萨，要不然没有办法。 像我们那个时代上小学才有 Pizza Hut， 都就是五年级之前不知道披萨是什么东西。 那你可以画一馅儿饼。 哎，那会儿真的是 对不对？我记得我是 韭菜鸡蛋馅儿也很 好，连馅儿都定好了， 这太局限性了。就是这个，就是369等于划分的很清楚了。我记得我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所在的那个城市才有 Pizza Hut。 嗯、 我那会儿可能画的比较多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吧。 哦、国旗是吗？ 黄 黑 色。 对，所以就是刚才那一幅作品在小朋友创作的时候跟前一个就不一样了。前一个更多的是画画的技法上，可能我要怎么手持这个工具去画、 嗯、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会，你发现有的孩子一边画一边说叨了、 嗯、 两岁之后、 嗯、 然后就说因为他都有想象力了嘛，在里边就是我要番茄酱， 嗯， 然后老师再给我点肉，这是一个男孩， 他 有那个小片儿片儿，然后说我要很多肉，然后就抓一把，然后就撒在自己的披萨上面， 对，所以他其实在创作的过程中，为什么说艺术这件事情有意思，他可能会更了解自己。 嗯， 就是他在画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 知道自己的饮食品味和感受。 你对 对， 都是我的想法，我的喜好，我的一些习惯，其实就可以从他的艺术作品和他创作的过程中体会出来了。 这张图就叫做画饼充饥。 我跟你说，很多孩子几乎80%上完这一节课，中午都带他们去吃披萨了。 就不管是那个必胜客也好，或者其他品牌也好，都要感谢你们，多了好多孩子定期去吃必胜客的披萨。 这个是已经借助到很多的一些小的作画工具了，除了像拓印的一些小工具，像圆圈这种，还有这个黄的是小碎片剪好的， 对，剪好的那种皱纹纸，或者是那种像海绵一样的那种软软的那种纸。 哎，我能说是因为到了饭点的缘故吗？你们越说我觉得越饿。 而且你就这个， 而且做的好像， 对、啊、 越看越像、 啊、那个绿色的那个 青 椒圈，其实是用那个手指筒，有大的那种手指筒、 哦、 就是用完那个手指心儿 啊、 嗯，然后也是拓印完成的、嗯、细的是那个我们家用的那种小一点的 啊、 嗯 嗯、 所以你看在家里面也可以自己来做， 对呀、啊啊、 很有意思， 就是但是前提是你可以选一块地儿，然后铺上一个大大的一次性桌布， 对，或者塑料布、 嗯、 收起 对对 对, 对 塑料布上，塑料布比较好， 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这个 算了，还是在中心祸害他们吧。自己万一呢、 哎、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啊，我觉得就是当上完课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些点子和这些办法，大人不是说完全做不到， 嗯， 真的是你不愿意花这个心力和这个心事，对， 是你做完之后，一个是收拾起来的成本很高， 不过也确实是，就是如果没有他们去给你示范这个做法的话，你自己在家想不到这些事儿，虽然看似很简单、 嗯， 可能想不到这么的完整， 想不到， 比如那个拿球做画， 对， 对， 我居然出去了用屁股，我真的是也是思维够开放的， 你想是不是很 像，很 像，很接近。 对对，圆体 都有纹理。 希望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各位辣妈酷爸们可以一起来收听和收看哈，我们这一期如何来解读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用不同的作画工具，在不同的背景和前提下去创作的不一样的涂鸦作品。接下来这幅我觉得真的很棒， 美不美， 就是很像是某一个品牌的季度的这一季的主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或者是叫灵感来由， 对 对 对 吧？ 对， 有一种灵感来由的感觉，因为它对配色的搭配和选用哪些颜色代表这一季的风格的 style、嗯、是吧？ 这个太夏天了，真的很 哦，真的很好看，这是另外一款吗？这不是夏天的丝巾吗？ 这画幅当中，我们给收听的听友也 描述 一 下， 白色的画幅、 嗯、 上面呈现的是红蓝的点状和、 嗯。 条状的一些、 嗯、 就是红蓝，自古红蓝出 CP， 对， 嗯， 而且 红蓝在一起就是好看， 而且红如果说跟蓝在重合的部分又会发生一盏淡淡的 紫色、 深色紫色出来，也会很好看，而且会觉得有一些轻微的撞色感， 对， 嗯，很好看。 这幅画是一个多大的孩子做画的？ 这个是2岁， 2岁的孩子， 对，2岁到3岁， 用手， 这是个女孩吧？ 嗯， 是不是个女孩？ 啊、不一定 哦，不一定吗？ 不一定哦。 我觉得因为她的就是用手蘸颜料的力度感觉没有那么重。 嗯，这个跟当时她的心情也 有 关 系。哦。 然后这幅画它其实能看到它的画法，它是由一个点开始 抹、 嗯，然后向左下拖拽。 嗯、哦，就是点着之后抹一下， 对， 像写出一撇儿， 对、 嗯，对吧？ 对， 嗯， 所以它我们能看到很多色块都集中在画面的上方， 对 啊、然后随着它拖拽的纹路往下，然后颜色会慢慢变浅， 嗯哼， 对，而且这个整幅画面看到它画面的左侧左下，其实还有一些点跟上边的色块是遥相呼应的， 嗯， 对，有在这边， 对吧？ 对。 所以就是他这样的画法，一个是颜色的渐变，然后对这些小色块，对对对，如果是整张的话效果更明显一些、 哦、渐变很好看， 对、 嗯、 然后有没有一种感觉，这幅画它是有动感在里边的， 对， 有没有一种它在往上飘的感觉， 哎，就像是很多的气球聚集在 空中就是屋顶的这个感觉。 啊，对对，我说难怪这幅画打开之后， 生日 party 的时候， 哎，确实是很多气球在房顶上，因为它轻嘛，就会聚集在一起，然后颜色很丰富，但有穿插开的感觉。 嗯，所以这幅画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赋予了这幅作品动感。就是它有一种向上飘向上走的感觉，这一点很厉害。 所以左下角那些点有可能是正在上升过程当中的气球。 对，所以才有了这一种感觉。 哇， 所以高级， 非常高级。 我非常建议一下把右上角那个名贴把它撕了，然后把这幅画裱起来，真的可以卖个好价钱。 好想印在那个 T 恤上。 哎，但说实话，我觉得这幅画的感受有点像刚才马修那个夏天那个颜色，就是是黄和蓝的那一个， 黄绿的那个， 黄绿那个。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他们两个有个很相似的地方。嗯， 所以就是很多孩子可能他在某一瞬间或者说拿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他们整个上课的过程可能在今天说到什么交通工具的时候会先告诉你一些工具都有一些什么轮子啊，会发出一些什么声音啊，给你一些预设的环境，然后让你去创作。所以其实是可以把孩子很好的带入到这个情景当中的。所以孩子的笔触有一些雷同之处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同一个， 对，这个雷同是很有意义的雷同。就是为什么要说很多孩子在一起作画，他除了自己画，你会发现有时候他会观察其他小朋友的。 对， 其实这一种是一种互相参照。我们之前说有一叫平行性学习，有时候他会从别人的身上学到一些线条，然后人家是怎么画的，笔触是怎么做的，也会影响到他的画作上。 最明显的就是看到别人还没有画完，那我也要继续画。 对，这个是没有办法，是大环境影响，周遭的一些小朋友在玩，他也会觉得我要继续玩，对吧？ 对对对，或者画着画着会跑到别人的画纸上去画去 啊，这个很正常。 这个真的很怕被对方的家长训斥，但是后来发现大家都是这样的。我们接下来这幅画就已经很成熟了，我觉得。 接下来那得对比着来看了。是大师的画作和小朋友画作的对比。 哦， 我们先放大师的。 哦哦，这大师画是吗？我以为是小朋友画的。 很像，很像。 这个，这已经很哇，很厉害。 这是几岁孩子画的？ 这是大师，这是大师。 莫奈， 这不是莫奈， 吓到我了。 莫奈，莫奈， 吓死 了。对对对，别害怕，别害怕。这是确实是给大家对比来，这是这个。作画的年龄呢，再讲一会儿，接下来要看到的这个画是三岁以上孩子画的了。 这幅吗？ 这个对，这是给三岁以上孩子欣赏的一幅画。那一期主题是讲的是海。 对， 然后 就是拿莫奈那幅画拿出来做这个 sample， 做一个例子。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孩就是按照莫奈那个画在做自己的画。 我一定要解释一件事情，她不是照着画的，而是她在之前，其实一会儿对比着来看。还有就是一个英国的那个画家 William Turner， 他画的那个海，就是他是先，我们先让小朋友去看不同的海的画作。有的是平静的海，有的是愤怒的海。就是它颜色用色都不一样。然后最后画的时候什么样呢，就把画都已经撤走了，原画，然后把颜色调色盘放在前面。他是需要自己拿着色盘和笔刷自己选颜色的。我们看到的那个女孩在创作的过程中，她那些配色都是自己配出来的。 哇， 是自己画出来的。 这个姑娘的配色感觉非常 好，非常 好，就饱和度比较低，就更接近莫奈那幅画。 她吸收了就是点画盘。对，所以你也看到它就是浅色上面有蓝色的那个点。 对， 这是它就是印刻在她看完莫奈的海之后印刻到她脑子里的。 对，他按照那个莫奈 画 的感受， 感觉，因为他把那个云理解成那个点画了。但其实我觉得 OK 的。但是整个色调跟莫奈这个画无限接近。 没错， 对， 它有奶黄和奶蓝的感觉，特别好。 对，然后而且它那个浅色的绿是它加了绿和白色，你看它那调色盘里自己调出来的。 真的调色无限接近莫奈这个画。 所以这种对于颜色的把控和颜色的这种调和真的是孩子自己的一种感受。包括我们自己每一次，我记得以前自个儿学画画也是，就是拿一些东西来调，你每一次调的颜色都不完全一样的。对，也会确实有差别。 对，所以你刚刚说到的这节课除了展示了莫奈这幅平静的海之外， 对， 还展示了一幅这样的愤怒的海是吗？ 就是有乌云，然后有海浪。 对， 感觉是高尔基海燕，真的是对， 对， 苍茫大海上飞过了一只海燕， 很有名。然后再给孩，为什么说真的，到孩子其实两岁以后就可以看画展，因为他们可以知道就是配色比例，就是重的颜色、浅的颜色，他都能看了。 嗯， 所以给小朋友讲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威廉特纳画的时候，就是感觉有风暴一样，就是呜呜那一种。 对， 所以我们就是有这种感觉，我们把这种感觉带给小朋友，把原画收起来，然后下边就是那个小男孩，他在吸收了这一幅画的特点之后，印刻在他脑子里的一些表达。 我怎么觉得看完之后也确实有那种涌动、动起来的感觉。 这个是中间的，他画到中间 的 一部分， 过 程中 最后成品给大家看一下， 过程中的一幅、 厉不厉害、你就说厉不厉害， 厉害厉害。但是我觉得像洪水和泥石流，这个可能更像洪水和泥石流。 他还放了小船。 对、你看到就是，其实这经典的是，他在过程中他用了各种颜色，然后颜色堆叠。 而且还有 反复涂抹， 就是线条感。 对、然后最后就是有没有那种风刮的那种呜，那种纹理的， 有 感觉， 有， 很棒。 所以很厉害，这是同一节课。这两个小朋友是一个班的、就是他们在看完之后，由于他们的前经验不一样，和每个人吸收的就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的表达每一幅作品都不一样。 所以小姑娘、温柔的这样的特性发挥出来了， 平静的海， 对、吸收了莫奈的平静的海、配色出来真的是无限接近、然后男孩呢可能对于这样一幅涌动中的、就暗流 暴风雨下的海、 会更有感觉、以后小学学习了高尔基的海燕以后，可能会声情并茂的一起朗诵。 因为 这幅画很值得保留，甚至是就是他已经画出了那个画幅的边缘了嘛。 对， 所以我觉得老师很好的一点在于把最下面这一端带着紫色颜料的 这 种，这 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感觉像是岩浆在刚刚喷发出来的那种状态，这个很值得保留。 就是有一种流动的感觉。 对，就是这幅画第一眼我看到它动起来的感觉，它是跟那个海、跟那个暴风雨下的海浪有一点最相似，就是在动的静态，动的状态当中的。 哇、太厉害了！ 老师上完那节课，老师上完这节课也， 老师也很开心， 很感动，就是。孩子可以就是能表达出这样的状态， 可以说吸收的每个孩子吸收的点不一样、 是的，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说通过某一幅画或者是几幅画去说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孩子，但是至少我能够解读出在彼时彼刻你创作这幅画的时候，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和状态。 不过那个男孩还真的就是上所有的课都是就是围着屋子呜呜就一直在跑，一直在跑， 他自己就是暴风雨狗。 对，本人但是 本人 只要有颜料在，他就开始创作，所以也很厉 害，创作激情很足很浓。 好吧，我们今天正在解读不同的小朋友的画作和不同年龄段，包括在不同的场景下创作出的不同类型的画作，也希望呢各位辣妈会爸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也让我们看一看你们家孩子的大作。 对， 联络我们的方式依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稍后的一个时段，我们就要教大家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去激发孩子这样一些创作的灵感，提供更多的这样的机会，让他展示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和才能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首先就是这种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能够看到孩子随笔画出来的一些东西， 就是刚刚 LC 说过了，有的是通过大笔，有的是通过小笔发力，然后手腕以及到指尖，所以它会带出不同的线条。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一幅里面提到的这些看似片段和零碎的小的笔触， 嗯， 如果按照难易程度来划分的话，是不是左下角的这几根单线条是最简单的？ 对对， 最难的是不是左上的第一个小圆圈啊，三个？ 嗯，因为它是非常精细的肌肉。 然后其次比较难的应该是右上角那个这个呈螺旋， 从对从 螺旋桨 圈 到大 圈， 一 圈一 圈， 这不就楼梯吗？旋转扶梯， 或者是那个小虎队歌里面那个同心圆。 我觉得右下角这个像半个太阳的感觉也挺难的， 嗯、 就是像它要画是彩虹嘛， 折线的 弧度， 弧线 嗯， 包括就是。第一排最上排中间这幅， 这就是亚娇孩子刚才 对，有点像， 就这种螺旋式的， 对， 也不容易， 电话绳 不容易，不容易， 是吧？电话绳、嗯。 所以当你看到孩子在任何地方留下这样的笔触的时候，都不要打击他，不要说、 嗯、 你这画的什么玩意儿？ 哎呀，对， 有的时候 老听到家长这么说， 哎、同志们。曾几何时我们在家里面的墙上画出这些个涂鸦也好的时候，那都是被家长 会被揍一顿， 对，揍都是简单的会被从头到脸的从头到脚劈头盖脸的说一顿， 还得让你擦了， 对，还想擦了，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扼杀了我们的艺术细胞啊。 对呀、啊，要不然咱们现在直播 只会画那种花 不是大意也不是原因， 是意奈， 是 意奈， 作 意和原意 总之吧，就这些笔触都有自己的道理所在，大家一定要去保护去呵护， 对， 然后接下来可能你就会慢慢的发现有一些有规律的东西出现了、 哎、 就像这种很像是奥数题里面的等差数或者找规律、 哦、天哪， 没错， 听不了这个数学 其实刚才那个从圆、 哦、 弧形我就以为很像甲骨文了、 嗯、 就这个已经开始有一些几何的 对对对 对称了开始， 对、 嗯、那当孩子遇上了颜料以后，可能就会诞生出，我特别喜欢这幅， 哇，这个真的好漂亮， 这是不是很棒、 嗯、 非常棒，这个第一颜色调的有深浅的差别， 对， 然后 对 跟 LC 说的，对于下笔的力道也有一个 没错 重和轻的比那个比例、嗯、然后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整个颜色的呈就是呈现的布局也很漂亮， 没错， 对， 对，所以 哇，这句太漂亮了， 完全可以裱起来， 拍卖拍卖， 对不对？ 这个可以 超美，真的超美。 还有这幅 哦，这个也很好看， 这个色彩搭配也很棒，就是孩子非常敢、 嗯、 敢 用 色， 色 对， 很大胆。 我这个觉得可以上戛纳的红毯，就这个颜色可以给一些大师去。创作或设计一款衣服的用色给了一些非常好的灵感。 你要不说 Angelina Jolie 结婚的时候，她的那个白婚纱上全都是自己领养的孩子们画的各种涂鸦、 哦、 真的， 那件白婚纱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 嗯、 然后紧接着过了大概一年还是两年 Dolce & Gabbana 就出了她 Family 系列、 嗯、 每一件衣服上那个画的都是小朋友的那个画画的风格， 嗯嗯嗯， 都卖五位数哎，对不对？ 嗯， 所以就这种画你们都保留好了，到时候哪天哪个设计师问你们要 的是 是，对吧？ 嗯，这张很漂亮。 还有这个， 哇，这个很有山水画的感觉， 对，泼墨的样子， 对，就有泼墨感，对对对。 就你说它是一条龙，我都相信。 嗯， 是， 还是断断续续的一条 啊，就是一条会隐身的龙。 哇塞，太棒了！以及这一幅 啊， 这 幅 也像刚才那个红蓝配的那样的笔触， 嗯，对， 就从点延伸到线的感觉， 嗯、 对， 嗯 嗯，只是用的颜色不一样。但是，哎，你看这幅有没有感觉到像是小时候咱们春游去某些公园里面，会有那些人帮你用名字画彩色的那个一幅画？ 嗯、 啊， 你们有吗？用名字作画？ 有有有有 有 有 吧有吧 有， 就把什么圆衣然后画成一个龙飞凤舞的一幅画， 对 一幅长， 但这个字我还真没认出来， 这个是草书， 草书， 草书。接下来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借鉴的， 这是做了一款蛋糕的感觉吗？哦，不是，哦，不是，不 是，它用到的材料已经不仅仅是颜料了， 嗯， 它有布料吧？ 它有 些 剪成 了圆的形状 的，还有瓦楞纸、 嗯， 还有那种泡沫， 像纽扣一样， 对、 嗯、 对。这个是家长在家里面多大的孩子可以去练习用不同材质的东西去作画了？ 一岁半到两岁都可以了，就是让他摸感受硬的软的粗糙的，像那个瓦楞纸摸起来就是粗糙的感觉、 嗯、 然后有的是软的可以捏动的那种泡沫纸、 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要大 尽量的多的让他去感受不一样的生活中来源这些材质。 所以像这幅画是用到一些胶水了吗？ 啊、用到了。 就是你是让家长去帮助他去完成，还是说你就摆完了以后我帮你去粘，还是你自己就直接 孩子的工作还是主要是摆为主、嗯、有时候他可能如果看他年龄段有时候粘不好，往往他们就抹了胶水的那个面一直在拿在手里边 手里， 然后粘另一侧、 嗯、 所以家长可以记住他们位置，然后摆到他想摆的位置上去， 就是 你先给我摆一幅出来， 对， 然后我帮你粘上去。 对， 对， 嗯哼，所以这也是就是差不多这个年纪的孩子已经开始玩第一幅大拼图了。 嗯， 就他开始玩拼图了，可能对于摆这个东西有一些概念了。 嗯嗯 嗯， 接下来这幅感觉很好吃，不知道为啥，我总觉得那右上角那些是香肠， 嗯， 像德国不同肉的肠。 我看到是铁，我看到是铁板鱿鱼， 就总之左边可能像鱿鱼，然后右下角像牛排， 然后右上角是香肠。对对对，这个也很棒，我觉得 很美味， 放在厨房里面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违和感。 对， 没有任何违和感。 嗯，对，这都完全有时候去看大师作品的时候，你都可以问孩子， 嗯、 就是比如如果是一个有街头像这种有吃的的，你会。 嗯、 你闻到那个香味儿了吗？就是其实你都可以问他这个问题。 嗯，所以其实如果成年人觉得说我很怵去看画展这件事情的话、 嗯、 大家可以带上孩子一起去看， 对， 说不定他可以指导你怎么样跟着感觉走。 嗯， 就是只要你的孩子会说话了，会沟通了，会语言的交流了， 嗯， 他可以给你很多看画展的灵感和来源。 嗯，当然也要提醒，比如带太小的孩子去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比如说不要大吵 大 闹、啊、大 声喧哗、 啊、 这些、 嗯，到处乱跑啊、跳啊，可能也确实要不太。 然后说到画展，其实可以问孩子以下几个问题，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他可以、 嗯、 孩子是可以有时候能感受到画中的那个感受， 嗯， 然后比如有时候看那个毕加索的作品，比如他画的人物，然后你就可以问孩子，你觉得他是开心的还是伤心的？ 问情绪。 对，如果他说是伤心的，那是哪儿让你觉得他是伤心的呢？啊、哦，你发现这儿有眼泪啊、 哦， 就是其实孩子是能感受到情绪，观察到细节的， 嗯、 这样就是一种表达。 嗯、 啊、嗯。 接下来这幅可能在色彩上并没有那么的略胜一筹，嗯、但是在笔触上，你觉得很了不起。一岁五个月的孩子画出了不同的线条的深浅。 对， 然后弧度也不一样， 不同的狂躁的状态， 波浪线。对， 就我觉得这幅画我是可以理解成彼时彼刻那个孩子有一点烦躁不安的，会吗？ 他在画的时候嗯，有大量的不同的波浪线组成， 对， 人应该是当时画的时候是速度会比较快， 对，所以才会造成这个样子。 对， 我是觉得特别像是显微镜下的感受， 哦、 很像我们看到显微镜下的感觉，哦、 很像细胞就是质壁分离是吗？ 哎，细胞有 细胞 有一些 在这儿， 然后有一些细胞壁， 对 真的 感觉生物学的很不错。来，接下来这个也是动手能力很强的一幅画了，也是用到了不同的材质、不同的东西。这上面都是水果，什么苹果、香蕉、梨、 芹菜，发现了吗？ 我天，真的，这是一幅可以吃的画， 还有姜是吧？ 这个也需要场地要大一些。 就是小女生，就是少女心的人都会喜欢这种色调，就是粉色、黄色，就特别夏天，这样 明艳的颜色。 对对对。这个在家里面也是可以给孩子一些水果蔬菜让他摆盘的， 就是不一样颜色的水果蔬菜。 突然找到了家务可以让孩子干，摆盘。 对呀、啊、 而且很大 呀， 我给你一个大盘，然后给你把香蕉切成片， 对， 苹果切成片， 对， 橘子掰成瓣，你给我摆。 嗯， 草莓 非常好， 草莓摆完之后估计草莓就没有了， 没有了，对， 会被捏入， 它要变成汁儿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好吧， 对对对对，今天回家我就要这么干，让他用水果摆盘、 嗯、可以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再加上个什么鸡毛菜、小油菜什么的。 好，就是一看妈妈吃的好清淡， 谁吃啊？鸡毛菜拌草莓，这什么口感？ 接下来这个画我觉得不错，这个已经有那个 哦， 有一种向日，不是有一种花团锦簇般的感受， 像不像毕加索的向日葵？ 这个非常厉害了， 像吧， 这很厉害了，这个近看很不容易哦，他是拿画笔去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然后。 磨出来的， 对，线条非常复杂。 你看右边是两根笔吗？画笔，嗯， 这 很不容易。 这个配色也真的是 太绝了， 有渐进和有渐变色的感受哦，而且还有花蕊在中间是深色的，然后周边的花朵是浅色一些的， 就视觉冲击感非常强 的 一幅作品。 这个画画的时间就不短，我觉得 这就是印象派呀、 啊。嗯，对啊，对啊， 它所有东西都不是具象的，但是让你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状态，以及下面这种花镜。 嗯，对对对， 是若隐若现， 我都激动把话筒碰倒了，激动。 然后这个看似是很简单的笔触，但是很抽象。 嗯， 画的爸爸吗？画的我的亲爱的爹爹， 不知道是谁耶，也有可能是自画像。 但一看真的像是，你看有鼻子和眼睛， 真的是 眼睛很小， 眼睛很对称。 对，鼻子是一个小的一个小鼓包。 嗯哼。接下来这是用到不同的素材了、 哦、 这也是家里面其实可以去借鉴的， 不错，这很好。比如家里边一般都会有毛线，有线，然后有不同粗细的颜色的毛线， 对， 可以让孩子来试着摆一摆，然后在布上面或者在桌子上面来造一个形。 是， 就跟刚才其实一样，就是不同材质颜色的东西， 对 对， 就一点在一起， 不同材质不同颜色， 对， 都可以去 试。这些真的是可以在家里面去完成和实现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真的需要大人去给他 空间，给他时间， 给他一些可以去调配材料就够了。 对 嗯， 接下来下一幅哈，这是用很简单的水彩笔完成的一些点和线，包括几何图案的一些组合、 嗯、 我觉得这个挺了不起的，就是里面很多元素都存在、 嗯、 色彩的， 对， 线条的， 线条的、 嗯、然后几何的概念的， 对， 都有。这个可能已经，我觉得这个孩子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 style 了。 是的是的、 就是能看出这是一同一个孩子画的不同的作品，不同时期， 有系列一二三 连环画。 对， 哎，总之今天我们通过挺长的一个时间再跟大家去分享到不同孩子的在不同情况下的一些不同的作品。 嗯， 就是想要去打开作为为人父母的我们的一些审美的世界。 嗯， 就是告诉你说这些存在都是合理的。 嗯 而且你怎么样最大限度的去给他自由， 没错， 给他创作的空间。我觉得最后让 LC 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首先你大概给大家划分一个就规律， 嗯， 多大几个月的孩子开始可以去接触这样的东西， 嗯， 慢慢的以一个怎样循序渐进的过程去接触艺术这样一件事情。 嗯可以。从就是如果我们就按这个能不能用颜料的这个做一个划分吧，因为在之前可能都是一些颜色上的滋养而已，然后大概就是一岁半到两岁之间，其实这个他是对外部世界非常好奇的这个阶段，他对于很多东西是完全吸收的，所以这一阶段我们叫他一个艺术的一个吸收者，所以你要在这个阶段尽可能的为他提供更多的就刚才材料啊材质，让他去摸去看，真的去蘸着颜料去涂抹，去探索那个颜色，像马修那个反复的涂抹，用手就是要给他大量的让他实验的机会。 嗯， 对，然后他一定是有了这些机会，怎么配色怎么调色，他才会有之后的我才能把这个色配好看，这是一个基础。然后等待两岁到三岁，这又是另外一个阶段，他是可以，因为有刚才讲过有生活的前经验了，就是可以听他一边创作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他就更你会更了解他，然后 了解他创作时候的心情和心态。 对包括就是他表达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心里有谁，我是谁，我的喜好是什么。包括他刚才我们看到一笔画画了一个就是家长，一个人头两个眼睛，你画的是谁，你喜欢他吗，对，你在乎对你重要的东西，对你重要的人是什么，其实都是在两岁到三岁他的艺术作品中他能自己一边说一边就让你了解 了，了解了， 对。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前期的积累，因为他要有生活的前经验了。然后等到三岁之后，其实可以让他真的去欣赏一些大师的作品，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海的那一幅 莫奈呀， 对。对，他能真的从别人的技法上获得一些灵感，然后运用到自己的画技上。 这也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每一个阶段是跳不过去的，如果你没有之前的那些探索和实验，也没有后边的。 对， 总之希望今天这一期节目可以帮助拉马虎爸们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孩子哈，然后去保护这个幼苗的艺术的萌芽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争取去 扶助他们，帮助他们更好的去滋养和生长。 嗯， 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也要再一次跟各位辣妈酷爸们告诉的一件事情，就是潮人圈的大事儿，在5月18号到20号，2018 MTA 天墨音乐节重返地球。这是一场混搭了新潮艺术、跨界科技和前沿艺术的风向标式音乐节，阵容非常豪华。刚刚讲过，李荣浩、李健、赵雷、毛不易、Tove Lo、Jewel 等等各类音乐风格，也是一个非常混搭的现场、啊、 对， 各路优秀音乐人罕见同框。即日起，只要你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可以带你一起去沙漠里当天外来客。 对，如果喜欢民谣、喜欢摇滚、喜欢电子，哇，这个我觉得这个周末太值了。 对对、是一个可以让你就是一下子全部都包揽各种音乐类型的一个非常饕餮的盛宴。 在那个世界里面，你可以来一场音乐的涂鸦和混搭。 对，好了，今天潮流梦工厂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要送上我们辣妈代表，也是气象主播王毅为各位带来的今天的辣妈说天气，来看一看在最近他从他的职业角度要提醒我们辣妈伙伴们在天气方面要注意哪些事情呢。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我是戴毅， 我是 LC， 然后给你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e。 见面了，北京呢这一周真的是感觉热了起来哈。从上周六开始呢，北京的气温就开始四级跳，到了这一周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34度的，直逼35度的高温标准，感觉夏天真的是越来越近了。那从气象学的标准来看呢，当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的时候呢，就会把它叫做高温日；而出现连续5天以上的高温天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它叫做持续高温。那在这种持续高温的天气条件下呢，大家都知道，如果不及时补水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中暑的症状。而严重中暑的话呢，我们把它叫做热射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热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热射病指的是因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体内热量过度积蓄，从而引发神经器官受损，可以说是威胁健康的隐形杀手。说它是隐形杀手，就是因为在夏天，尤其是三伏天里，天气燥热，室外温度高于体温，如果你暴露在炎热的环境下过久，那么你就很容易患上热射病。热射病是致命性的急症，它是迅速的、直接的，并且可能致死的，死亡率高达50%到60%。对于长期高温室外工作的人群和很酷爱户外登山、徒步以及慢跑的朋友来说，大量的体力消耗、不能及时的补水、长时间的高温暴晒，都是热射病的高发人群。如果在登山徒步的旅途当中出现高温下发生有人昏迷的现象，应当立即将昏迷人员抬放到通风阴凉的场所，用凉水降低昏迷者的体温，随后还要持续的监测体温的变化，高烧40度左右持续不下，就应该立即就医急救，千万不可以为是普通的中暑而小事，耽误了治疗时间。 好在现在呢还是5月份，炎热酷暑呢还没有那么的泛滥，不过呢多一些这种防护的知识，多了解一下热射病也是有备无患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拜拜啦。